应用了京剧的素材，表现了京剧的这样一个富于邦联特色的一个中型舞剧的一个特点。音乐有鲜明的京剧的音乐风格，特别是京剧的打击乐运用得非常出色，引人入胜。下面请欣赏。 对纯真爱情的憧憬，以及对光明前途的向往。第二个曲目就是《弄玄凤》，是选自舞剧《玄凤》，作曲杜明星，于1997年首演。作品描述了火凤凰，凤凰涅槃的不死精神。第三个节目是俞敏洪选曲，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。今天晚上给大家演奏四段：第一段佛晓，第二段水草，第三段山谷，最后一段婚礼场面。下面请欣赏下半场这三首曲。 一代就是二十年超越，第二代就是老版本的琼花参军，这是在蒋总会也是坚持下一定要恢复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乐队的编制是不一样的。70年的版本呢是一个铜管那个缩减的编制，而这个琼花参军这个版本呢是一个完整的双管编制。第三段呢就是快乐的女战士，给大家演出的第四段就是过场排山倒海乘胜追击，现在请欣赏。

thank you. 不能忍。